寂静，一片寂静。两位选手都不知道对方的动静，仔细侧耳聆听也抓不到丝毫声息。只有上帝视角的观众们才知道，两个人的角色其实都在移动。君莫笑滑铲后接两个翻滚，迅速就从原来的埋伏地躲开。黄少天的夜雨生凡呢，正如叶修所料，他只是收起了急速的脚步，翻滚慢行，悄无声息地接近了君莫笑原本的藏身地。没有迟疑，剑光一掠已经没住，噌，君莫笑原本藏身处是一堵一米多高的土墙，夜雨生凡用的是一记破空式，这技能判定极强，剑光一抹就已被土墙吞没，撕纸般的在这端露出一点剑身的上半截。没中，黄少天判断迅速，立即就要夜雨生凡出剑。夜修的君莫笑早从这端角度闪出，飙一声响，一道激光炮就打了出去。这只是君莫笑一个滑铲出来的距离，能有多远？激光炮可说是一闪就到，但黄少天正对着这边，看得清楚，再怎么也不能把剑扔下呀。夜雨生凡立即就是一蹲身，轰，激光炮一半轰到了土墙，挖了半截缺口出来，另一半却是直射而过，从刚刚蹲下身的夜雨生凡头顶抹过。激光炮到底还是没有破空式那么凌冽的冲击力，再加上君莫笑的激光炮只有一戒，能打出一个缺口已是不错的表现。噌，夜雨生凡的银武冰雨此时已经抽回，夜雨生凡就躲在墙后滑铲。叶修这边君莫笑激光炮放出，一看夜雨生凡缩了头，立时果断冲出。但是此时现场观众再次从电子大屏幕上捕捉到了很重要的一线战机，黄少天的主视角上，冰雨从土墙中抽回后，视野立时就朝墙上露出的剑身大小的小洞看去。洞太小，根本看不清那端的事物，但是却可看到的影子的晃动。这场图上能动的除了夜雨生凡，不就是夜修的君莫笑了吗？君莫笑悄无声息的滑铲，这一次却是被黄少天从这么一个小洞中给完全捕捉到了。距离很近，黄少天根本没有迟疑，夜雨生凡起身时就已经是横身翻起的节奏，直接就从那一米多高的土墙上滚起，冰雨幽蓝的剑光直朝墙下刺去。但是墙的这一端滑铲过来的君莫笑手中千机伞已端起，伞尖翻开，露出黑洞洞的枪口。幽蓝剑光刺下的同时，枪口喷出一道火光，子弹出膛，噗噗两声，渐渐有点不同步，谁先谁后一时间也有点分辨不清。君莫笑肩头一道血花飙起，横身侧滚在墙上的夜雨生凡腰间却也被一发子弹钻入。滑铲还未完全的君莫笑这一剑后就突然定住，本就和大地亲密接触的他在这一剑后似乎接触得更紧密了。落英式75级强制倒地剑击，看起来是夜雨生凡不错的追加攻击机会，可是此时的夜雨生凡身子却已经飘向了半空。浮空弹，一级强制浮空技，一个是剑客技能的顶级大招，一个是弹药专家出生类型小招，在这一瞬间完成了交换。论伤害，落英是强过浮空弹不知多少倍，但是最终的效果，两个角色一个死贴地面，一个空中飞扬，看起来好像谁都没办法奈何谁，但是只是看起来而已。因为君莫笑不是夜雨生凡，他可有的是远程攻击手段。砰，游子躺地的君莫笑又开出一枪，这时再看这被夜雨生凡牢牢钉在地上的一剑，可是给了君莫笑特别舒适的射击角度和空间，这要是滑铲再继续多滑两步出去，可能反倒没那么舒服了。又一枚子弹飞出，被浮空弹掀起的夜雨生凡也没飞多高，这种距离对于远距离攻击来说太近太近， 近在咫尺，近得他们的技能的飞行速度在这种距离下完全可以忽略使用的时间。哪怕军魔像用的是一个飞行速度相对来说算慢的僵直弹，黄少天空中调整叶羽生凡的身形，到底还是没有躲过这距离太近的一记射击，角色身子瞬时僵直，调整已变无效。轰轰轰，身下再闻炮响，距离近本就躲不过，更何况此时还被僵直，三发反坦克炮悉数炸到叶羽生凡身上，爆炸的火花和硝烟在半空中翻滚着，将叶羽生凡悬停到了半空。这时军莫笑强制倒地的判定早过，翻身站起的同时，子弹连串的从千机伞的枪口中射出，格林机枪。叶修试图让叶羽生凡继续在空中翻滚一会儿，而军莫笑站起完毕，接下来就可以用更多的技能凑上身去继续攻击了。但是叶修这一场的对手是黄少天，角色号称剑圣，实力被认定为是处于荣耀顶端的顶尖大神之一。叶羽生凡僵直弹造成的僵直状态一过，立即做出动作，银光落刃。叶羽生凡强行从半空压下，叶修连忙让军魔笑调整射击角度，子弹跟上。但是叶羽生凡这一拧身形孔，立即就又换了一个技能，格挡。阴无冰雨横风身上，格挡下的攻击赫然是子弹，就得多么惊人的眼力和精确的操作自不用多说。不过叶修也不是死的，瞬时被格挡拦下数枚子弹后，他已再度调整军魔笑的射击角度，剑光一偏，已从那剑长的冰雨剑身上让开。但是冰雨此时已经探出一道剑圈，划破半空，逆风刺。叶羽生凡身子横在半空旋转，一剑探出，和千机伞射出的子弹一个交错，就已滑到了军魔笑的身上，扬起的血花在空中串成了一个圈，军魔笑格林机枪的连射顿时被终止了。 精彩，真的太精彩了，真不愧是黄少天，真不愧是剑圣啊， 潘林不顾一切地呐喊着。两人从相隔一墙再到相撞出手，短短的瞬息间，各种技能变换，最终黄少天精妙的剑技破开了叶修近距离的射杀，逆风刺。上一场卢汉文打破叶修攻势反击得手，用的就是一招逆风刺。这一场黄少天被动中抢回主动，抢攻得手，用的也是一招逆风刺。再然后黄少天表现出了他比卢汉文更加精湛也更加富有经验的剑客技招，还横在半空中旋转的叶羽生凡居然没有就此落地，弯曲的双腿直接一蹬，正踩在了身后的土墙上，流星式。本就是剑客技能中速度最快的一招，加上叶羽生凡这一蹬墙借劲儿，他整个人都仿佛化作了一道流星，幽蓝的剑光继续闪在最前，化成一道蓝线一晃而过。再然后那蓝线走过的轨迹上，鲜艳的红色开始取代蓝线，绽放扩散，这是这一集从军莫笑身上带出的鲜血。 帅啊， 潘林大声叫着，那蓝线牵出的血线顺势弥漫扩散开的场景，让他都快被帅哭了，心中暗暗发誓，比赛完了一定要将这一瞬间的慢放看上100遍。 不愧是黄少天啊， 李一博这时也只能用这种言简意赅的表达展现他在这一瞬间的震撼。对时机的把握，对地形的利用，对技能的操作，无一不是巅峰，这就是荣耀最顶尖的高手。而这一场就是荣耀两个最顶尖选手的对决。在叶修接连击败了两位蓝羽选手后，气氛在这一刻才真正被点爆了。那两局虽有宋晓的稳健防守，虽有卢汉文的永不退缩，但是叶修的胜利看起来是那么的手到擒来，一点都没让人感受到季后赛的紧张气氛， 至少从场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叶修对黄少天、居莫笑对叶雨生凡高节奏的打击、华丽漂亮的动作场面，这才像是一场高端对决嘛。不过此时打得漂亮、让人叫好的是黄少天。比赛是星星的主场，现场的气氛带动起来的可就有限了，也就客队看台上的蓝雨铁粉们欢叫的厉害。春意老、蓝河、入夜寒、比炎飞、细周等等等等，这些蓝西阁工会管理层的人物在赛季征程的最后阶段却也一同随队出征了。这算是俱乐部给他们的一些福利，但是同时他们也将是现场率领蓝雨粉丝为战队加油鼓劲的组织者和主力。 黄少， 蓝雨粉丝们在他们的带领下呐喊着，春意老亲自执掌着绣着他们蓝雨战队队徽的大旗，在场地上空起劲地飞舞着。坐在他旁边的蓝河也很激动，他的喊声虽不是特别大，但他在网游里的职业可就是剑客呀，这是他最喜欢的职业，黄少天正是他最喜欢的选手。而现在黄少天的对手是叶修，那个在网游里打过不少交道、折腾的他们不知吐了多少回血的君莫笑。蓝西阁的诸位早盼着战队的职业选手们能替他们出口气了。常规赛里蓝雨双杀星星，他们看得就蛮爽，只是很遗憾叶修在个人赛里面对他们蓝雨两回依然不败。再然后打到季后赛，上来也是麻利地干翻了他们两人。春意老、蓝和他们在观众席里别提多郁闷了，这个家伙难道就连他们的职业选手也收拾不住吗？但是现在他们的核心、他们的大神黄少天上阵了，虽然蓝雨现在落后两个人头分，虽然叶修连调两人，第三阵上场就处于生命和法力的劣势，但是黄少天如此精彩的表现依旧让他们兴奋不已、自豪不已。看到没，这就是我们蓝雨的大神。蓝河心中无比骄傲地想着。